废主人一身之皮毛，皮毛生肾，肾主骨生髓，主水纳气，是吧？那么骨和髓生谁呀？生肝啊，这咱不往下说了，一说又说了一大圈啊。这是《黄帝内经》当中的五行生克之理呀、这是肺虚的补法。那肺气过旺呢？肺气过旺，我们说实则泻之，是吧？我一说泻，好多朋友就想到了吃泻药啊，肺也。这个泻呀，你补其什么呢？克。谁能克这肺金，你把谁补了，就是对他的泻。这是五行的平衡疗法。包括我们的浮土益木，是吧？怎么来收拾那肝火呀？你见了脾就把肝火给益下去了。反过来呢，你肺气旺怎么办呢？我补肝血啊。是不是啊？你把肝血补足了，就平抑了肺火。这是中医的五行平衡的大智慧。这叫温故而知新，是吧？老知识咱们得勤叨念，是吧？咱千万不能学那个黑瞎子掰苞米，是不是啊？那黑熊掰苞米，掰了一棒胳肢窝一夹，又掰了一棒胳肢窝一夹，一条地啊，这一条垄掰到头，到最后就剩胳肢窝那一棒，捡一棒丢一棒可不行啊！我常讲啊，你听养生文化论坛，这就是咱们中医文化的一个扫盲课。摘掉了中医医盲的帽子，你就懂得了中国文化，尤其是懂得了中国的养生文化和生命的哲学，我们就可以少得病，不得病，健健康康的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。那肺呢，在五脏当中它主咳，咳嗽。接这么个电话村里打来的怎么知道村里打来的？你看那年轻人打电话的时候，旁边孩子哭院里公鸡叫，公鸡还打鸣呢，是吧？你看我们一想到你这样的田园生活多惬意多幸福啊，是不是啊？老婆孩子热炕头公鸡把你叫起床你这天人合一对不对？但是是吧，咱这话锋一转，是吧？别得病，得了病就没了田园幸福。老人在医院住着院，一咳就是一盆血，医院下病危通知，你还在家能幸福？所以留一个人在家看孩子，剩下人在医院呢。什么病？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咳血呀，是吧？你说你咳个痰中带血丝儿，那还不是要紧的病，对吧？你咳个一口血两口血没事，也要不了命。你成盆咳血，是吧？你就到医院，大夫也给你下病危通知。所以说这话啥意思啊？这人是来找我救命的，我给了个止血方，三七粉和米汤，一次三克，和到热米汤里头，一天一顿。另外赶紧，是吧？白色的食补赶紧送医院，赶紧吃，是吧？有的人说了，人家在医院都住院呢，你还插什么闲手啊？这个可不是插闲手这说清楚啊！你用西药止咳化痰，是吧？你用止咳药，你元气都亏了没了，你止也止不住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是吧？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那哮喘病，村里的开着拖拉机，是吧？开几个小时到省城医院，